弟兄姐妹早，今天是父亲节，我们今天要看的创世纪这一段呢，也是一大堆这个精彩的故事，是父亲这孩子之间的事情哈。天上的父神，感谢你，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，主，我们寻求的是单单想认识你，愿你施恩怜悯，让我们在这边遇见你的荣美，奉耶稣基督名祈求，阿们。好，弟兄姐妹们，今天呢，我想用一个比较不太一样的形式哈，我想有很多的问答，所以会请大家参与。我讲的内容会根据你们的回答而变的哈。你们都不讲话，那我讲的又不一样了。所以那今天呢，我想要做什么事情呢？因为读圣经这一段故事里面，故事本身很容易读，可不可以问一下哈？有看的举手。好，谢谢。看完有什么感觉？感觉，对不起啊，我问的问题比较奇怪一点，没有标准答案的，是感觉是你自己的。看了有什么感觉？ 奇妙。 啊？奇妙。奇妙，好。再一个问题，再一个，有没有看了以后感觉是什么？都没有回答，好，算了，我们又争取时间哈，没有回答我就换下面的问题。然后再问大家什么？有没有问题？有问题的请举手，好吧？我接受一个问题，两个问题，有没有？都没有问题，好，那么我们不浪费时间，因为内容太多太多，所以我要开始讲。那么中间我还会继续问问题的哈，继续问就请大家一有想法马上就举手，以此我们可以进行下去。如果你我不会等太久的，因为还有太多的内容想讲。创世纪这一段呢非常的奇妙，我们知道下一卷书叫什么？出埃及记。那出埃及记要出一定要先入，对不对？不然出什么埃及？这就是入埃及。入埃及是这一段故事里面的。那这一段故事有没有源头的？为什么他们要入埃及？大家知道吗？有没有在圣经在他们还没去埃及之前，这个事情有没有人说过要去的？有没有？谁说的？神说的。谢谢。神那时候有没有讲他们去什么地方？啊？有没有讲？没讲是去哪里，只说他要离开，要到别的地方去。这在创世纪十五章里面，去哪里做什么？都没讲，但有讲了四百年。这个四百年现在就开始发生了。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，有很多种读法，我就特别想从读法上面跟大家一起来看这一段圣经，从37章一直看到50章结束。那中间会有很多的举例说明，那我是根据圣经走，所以请大家把圣经带在身边哈。那么我们就看作者摩西，这个有没有问题？啊，那么摩西跟这个一些亚伯拉罕差多少年？大家知道吗？大概摩西跟他差多少年？啊，不错，差400年，非常近，差400年。那请问你，他怎么可能知道过去的事情？摩西一开始写的时候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请问你那时候摩西在哪里？根本没有，因为亚当都还没出来，所以那他怎么会知道的？这就是这个圣经里面讲的，如果不是神在启示，没有一个人知道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都相信神，这个是一件简单的事情，这不难哈。但是知道世界上宗教有多少？我们是从中国来的，大部分中国来的，中国的历史背景里面对开始的世界是怎么认识的？都是传的，都是传的。世界上没有一本书把一开始世界的起源讲得这么多，这么仔细，这么内容的，只有这一本书。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书提到起初的事情，只有这本书写得清清楚楚，起初怎么样？神创造天地。既然我们讲到创世纪，就要讲创造这两个字是什么字，大家知道吗？起初神创造天地，这两个字是什么字？创造这个字是什么字？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有没有看到创造？想一想，有没有？ 当初神创造的时候，圣经用的这个字的含义是无中生有的创造。我们今天大部分的创造都是改造，都是有材料变出来的东西，这叫改造，不叫创造。神当初创造的是什么都没有，那时候因为是什么都没有，请问你有没有空间？不要说物质了，空间有没有？连空间都不存在。有没有时间？时间都不存在。所以 in the beginning 那个时间是没有定义的。为什么？连时间都不存在的定义。所以起初神创造天地，把这个创造是在没有办法解释这样创造出来的，时间空间通通不存在。中国人的观念，宇宙怎么来的，都是已经形成的。好，这个就我们不多谈，因为这两个字就已经不得了的事情，我们就这样简单谈谈，我们继续下去。摩西写这卷书是什么，在什么时候？是在旷野写的。旷野写的时候，他经在旷野神当待了40年，他在里面写了这本书。之后呢，这本书里面单单第一卷书里面就讲了很多很多的事情。那么我现在从这一段里面我简单的提一下哈，提到先创造天地，提到神选了亚伯拉罕。为什么选他？圣经有没有写啊？为什么选亚伯拉？为什么不选一个中国人？为什么不选中国人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不选你？为什么不选我？那我不选我绝对知道，不能选。为什么哈？神选有一个原则的。我们看圣经的时候，创世纪看，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原则，这个事情跟我们生活有关系的。神选我们是有原则的，那我们就冲着看。然后呢，选完亚伯拉罕又选了整个的种族，但这个种族今天我们就看到这个族怎么来的，以色列怎么来的。创世纪写的非常奇妙，从一个一个人来看，我请问你，创世纪里每一个人物有没有问题？有问题。那神有没有问题？ 没有。 那什么神选个有问题的人？不是很大的问题吗？神选的是不是有问题？好，当然答案是没有问题，但是因为我们的标准跟神的标准不太一样。那神选完之后，神有没有做事？神做什么事？神做什么事？整个创世纪让我们看神在做事。创世纪就出埃及一直到起诉了，都在看神在做事。那我们就是看这些的，经过讨论一下，我们大概对神有个更多的认识。今天我们试着做一些这个事情。这一段故事里面的中心人物是约瑟。约瑟，神跟他的关系在这一段里面是什么样子？这个问题很广泛，很难回答哈。最主要我想今天带着大家去思考一下的事情，观察和思考一件事情，就圣经里面讲到创世纪里面这些人物，几个重要人物，亚伯拉罕他儿子以扫，以扫下面是谁？雅各。雅各下来是谁？约瑟。我们今天主要是看约瑟的故事。在这些重要人物里面，神跟这些人物有没有关系存在？是怎么个关系？全部写在创世纪里面。那我们读的时候都过去可能也都没有注意到他们到底关系怎么样。今天我试着稍微看一下，然后我们就希望说借着这一段一起分享的时间呢，我们对这个有点看法。好，那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读经上面我自己学来的一些东西。那可能你们学的，因为大家时间不一样，角度不一样哈，就所以这是个人的分享。那第一个我要讲，就从历史的角度看，这是我们大家一般看读经圣经的时候都会用这个角度去看的，就从头读到尾，读，然后把内容全部讲起来，试着把它全部背起来，看完又忘记，有时候就觉得哎呀，怎么看了就忘。好，那就这是一个层面，这个层面呢很平常很普通。但我现在希望跟大家讲个第二个层面，第二个层面就是看人物，看人物看特色。那么我们当然会看看约瑟，然后我还大概还想再挑一个人物来看。然后呢，第三个要看的，看神做事。从头到尾我们都看到神做事，对不对？在创世纪里面，神有没有做事？我们等一下有看哈，约瑟神做了很多事情，我们把它看出来以后就发现，就是神确实在做事的。做事完以后，就最后一点，第四点，要看神的作为。神的作为这件事情呢，一开始我是从不懂的。我做基督徒是很长很长时间了，看圣经看了很久，但从来不懂最后第四点，就是神的作为。一直到后来我在学习的时候才注意到，哦，圣经里有讲， 圣经就讲神自己说的，说他们，神对以色列人说，说他们看我的作为四十年，试探我，看我看了四十年，但是他们却不知道我的作为。中文分析是什么？他作为，作为从诗篇九十五章出来的时候，在那个希伯来书里面也提到过，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也提到过。好，就是大家不了解神的作为，可是呢，要看英文才看得到，是什么意思呢？英文里面第一个说，他们看我做事做了四十年，这就是 God's action， 他们看到神的行为 God's work， 但是他们没有看到 God's way。四十年他们没看懂神的作为 God's way， 两个都是作为，但是第二个作为讲到 God's way。 换句话讲，神说他做事有方法，有原则， 有一个在里面更深的东西。那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看创世纪，这就我今天想做的特别事情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看故事。三十七章开始，这个约瑟，圣经有没有讲约瑟一出来是什么样子？请问约瑟长得帅不帅？ 帅， 帅，好，是。那圣经里面你看完以后，他聪明不聪明？ 聪明。 能干能不能干？ 能干。 好，那么这个孩子呢？这个都是照今天来讲也是不得了的好的条件。他出来以后呢，有个特色。他出来的时候，因为他爸爸特别爱他。他爸爸为什么爱他？圣经有没有写？啊，有没有写？有写。为什么？请说。拉结还有呢？ 彩衣，做彩衣。 啊，做了彩衣。他不说为什么特别爱他，有圣经有说，有谁看到？哎，谢谢。圣经明显为什么特别爱他？圣经写说因为他年老时候生的。当然我们看其他文说因为是拉结生，因为这个女人他最爱的，一生最爱的一个女人生的，第一个而且很晚呢。那请问约瑟是雅各几岁时候生的？有没有人知道？有没有？没有。好，有没有？不要猜哈，这个东西如果你没有去算过你不会知道的。但是圣经有写，有写的，很简单的算数就可以算出来了，这个是有写。但是我不是说每一次在圣经里都会写到，但这段圣经里面可以看得出来。这段是等到最后约瑟几岁到那么，我们等一下才我可以让大家知道说这个事情是可以算，再回来想就很有道理。他第一个被他爸爸爱的要死，第二个呢，弟兄姐妹怎么看他？嫉妒。圣经明讲嫉妒，那我就要问大家，嫉妒到底什么意思？我们都明白什么叫意思。那请大家请给我一个回答，嫉妒是什么意思？有没有人觉得回答？好，请说。啊，嫉妒是讨厌。好，谢谢谢谢。讨厌绝对是这个成分。还有没有人再讲一个？再讲一个。嫉妒呢，这个字要去看解释。中文的圣经里中文的这个字典里面对嫉妒呢没有太深入解释，要看英文的。英文因为文字本身是精确性的这个特质，所以对所有的事情有一个描述。嫉妒有一个特别意义，就是看到别人好，然后下面出来看到心里有个恶意。那我看到他好，但是我看了我很羡慕。羡慕是什么意思？跟嫉妒一样不一样？羡慕是什么意思？看别人好但是没有恶意，替他高兴也好，羡慕喜欢跟他一样也好，这个没有恶意。有恶意的叫嫉妒，没有恶意的就不叫嫉妒啊，中间那个恶意在里面哈。他的弟兄呢就看他就嫉妒他，然后后面再讲就不跟他说和睦的话，不跟他说和睦的话，英文是讲 cannot， could not speak peacefully， 没有办法跟他讲好啊，不是不愿意的问题，是什么意思？你知道我们人都是情绪反应的，我只要跟他不愉快，那怎么都不讲不出好听话，为什么？因为问题是我跟他不愉快。圣经就讲弟兄恨他到一个地步，跟他没有办法讲好听的话。所以大家先了解这个前景，圣经想得很清楚，跟后面发展很有关系。然后呢，有一次事情发了一件事情，就是弟兄的对他的恨就更增加，就他做了个梦，他就讲了两个梦。事实上 哎呦，我那时候去看，请问大家，我现在这个问题还是要你回答哈。约瑟把这个故事讲，他的梦讲给他哥哥听之后，他哥哥听懂没有？听懂没有？ 听懂 了，同意吧？我第一次看到梦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。他死何捆的在拜他，什么意思？我从来没想到什么意思，一直到他说他哥哥生气了，我说哎，还有意思，然后懂不懂意思？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我想看，请问你，他的哥哥们聪明不聪明？要了解梦，人家一讲这个何捆拜有意义的，原来他的哥哥全部听得懂，都是聪明人，不是不聪明的。好，继续看下去。那么圣经里这一段呢，就讲了以后，然后他就计划了哥哥就怎么把他卖掉。卖掉了，请问第一个，他们卖的过程圣经讲得非常清楚，这个约瑟是老远的过来，看到他们没有？还没有，但是他们就计划要怎么样害他，这叫做什么？这叫预谋。眼睛看到开始做，这叫预谋。那时候产生的预谋，预谋是有动机的。预谋杀人跟无意杀人意外杀人一样不一样？要懂明白的哈，这是不一样的事情。预谋代表什么？心中有看法的，所以计划要杀他，预谋不杀他。那么一过来之后，有一个人要救他，这个人是谁？刘备是谁知道吗？老大。为什么要讲这个呢？因为这个老大跟后面发展还有关系的。好，刘备要救他，但是呢，刘备就是想方法，但然后呢，他们就把他丢在坑里，最后把他卖掉。是谁的主意把他卖掉？犹大。这是圣经里面第一出卖，出卖人。第二次出卖就记载的是谁？就是耶稣基督被卖。耶稣基督被谁卖？也是犹大。啊，好，那么这个就是，这是很有趣的，是思考哈，这个是，所以圣经有很多东西是有相连的，我们仔细看了，那我就是干嘛？就是让他仔细看哈。好，这个简单就讲到，他就被卖掉了，卖掉之后他就在，请问你被卖，你什么心情？记住，你什么心情？你的心情，随便人讲，你的心情是什么？都没心情，好，回去再想想，你们哪天被卖了你就知道了。好，圣经下来就讲犹大的故事，非常奇怪，就开始讲了犹大。如果你看到犹大这个故事，你当初，我们现在是从后面看，看了很多东西就了解，如果当初你在那边突然一下想到犹大的故事，这叫什么？我的感觉莫名其妙。讲约瑟不赶快告诉我下面，然后讲到犹大的故事，犹大的故事又在讲，请问那个时候这个事情啊，犹大娶了一个老婆叫什么名字？圣经有写的哈，不是啊，不对不对，哎，对对，谢谢。圣经很奇妙，他太太的名字没写，只叫苏雅的女儿，一直讲苏雅的女儿，苏雅的女儿很有趣，所以谁都不知道，应该是没有人知道他太太叫什么名字，他只知道他苏雅的女儿。好，不管了，这么次就讲了他一个很奇妙的事情，然后跟他的媳妇生了两个孩子。这个事情呢，到什么时候才看明白？要到靠耶稣基督家谱才看懂，所以我们要看懂这个故事，要再经过1400年以后。那今天我们是过了3400年左右，所以我们看得懂。如果我们在当时的环境上，我们没有人会懂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事情只讲了一半，你不会懂的。为什么犹大的故事在那边，不到耶稣基督来你看不懂的，不到我们现在我们根本没办法懂。好，继续下去。犹大的故事，如果大家有兴趣再仔细看，整个过节也是很奇妙的。然后我们现在讲到他被卖，被卖之后，圣经说什么？圣经说什么？神跟他发生什么关系？看到39章，圣经翻出来，看到39章，什么事情发生？好，圣经说什么？耶和华与他同在。然后呢？百事顺利。他顺利到什么程度？嗯， 其实我这样子想一想哈，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有多少人盼望的就是这个东西。不过我们可能不太在乎的上面一句话，我们在乎下面一句话，是吗？百事顺利，你喜欢吗？你来教会会不会有这个想法？凡事亨通顺利，就是好事，要的也就是这个，是还不是？ 是 是哦，要对自己也诚实一点，不要的话你就没有了哈。要这个没错，但是圣经有讲原则，怎么来的？有因为这个，所以发生这个。那圣经就讲说，他百事顺利，他的百事顺利到什么程度？他的主人就别人都看出来了，看到什么？神跟他同在，他做什么都顺利。所以呢，约瑟就在主人面前蒙恩。所以他在那边虽然是在家里被卖过来，是一个卖的人，被卖的人，但是在家里很快就当了总管，总管到一个程度，就什么都管，管到一个程度什么都管。然后呢，就发生一件事情，这个主人的太太对他很欣赏，因为什么？哎，他长得漂亮，他长得漂亮。那请问你，那个主人的太太特别漂亮？思考，漂不漂亮？漂亮。我的判断跟你差不多。假如我是有权有势的人，我的太太不可能离谱的，不可能的，了解吗？了解哈。但是这个太太做什么事情？主动跟他送秋波，然后呢勾引他，要他。约瑟的第一个反应说什么？注意看他的第一个反应，他说什么？这个女人要他，如果有个女人要你啊，对，今天父亲节，那个姐妹通通不要反应，当做你们自己不在这边。弟兄们，如果有一个女人追着你要你，你做什么事情？哎呦，不用回答，只是一个问题而不需要回答啊。但是约瑟回答一句话，他说什么？他说我怎么可以做这个事情？下面一句话说什么？得罪神。请问他的标准在谁？他的标准不是我的观念，也不是我的主人，他只说了一句话，我怎么能得罪神？请问你，约瑟心中有没有神？那么他被卖，他难道对神没有问题吗？有没有问题？圣经没写啊。我们继续看下去，百事顺利。请问你，耶和华与他同在这件事上，圣经写了多少次？好多次哈。假如你去仔细看，那我就这个事情跟后面有关系哈。耶和华与他同在，请问思考一下子，这没有标准答案的哈。谁主动？神主动还是他主动？39章结束的时候又讲，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神有参与哈，神有参与。那这个事情是在约瑟的经历里面，但是继续看这件事情，这个他是现在他换了老板，本来是一个家里哈，现在搬到国王的监狱里。在国王的监狱里有，很快他变成什么？监狱的总管。在那个人家里的时候，家里的总管，什么事情他都管，然后他变成监狱的总管，什么事情他都管。好了，故事来了，第40章，那么就发生了事情，就有酒镇来，还有这个管，一个是管吃的，一个是管喝的，这两个人就在埃及国王的旁边，一个是管吃的，一个管喝的，两个人重不重要？你看中国历史，秦始皇最后死在谁手上？不知道啊，那没问题，以后这已经不重要了，不重要。重要是这个、一个管吃的管喝，两个人太重要了，居然两个人都到了监里，然后他们就讲了梦。讲了梦之前，请问你，约瑟怎么知道的？这个事情怎么发生的？注意看约瑟的脾气，他怎么注意到的？第六节，40章第6节，看到没有？你有没有看到约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 啊，他一眼就看到，哎，你们两个今天脸色不好，哎，在烦什么？他一眼就看到了。假如是我的，看了，哦哦，有什么不一样？观察力不一样的。约瑟一看就看到他们愁闷的样子，就问了怎么回事。他们俩就讲出来，讲出来之后，请问你，约瑟花了多少时间是解释？他会不会说，哎，我回去好好祷告啊，然后我看神对我怎么说？有没有？没有，神立刻就回答，这有什么意思吗？这个人跟神的关系如何？约瑟跟神的关系到底如何？到底如何？你要从这边就看到跟神的关系是很实实在的。他第一个他就跟他讲解梦的事情，他说什么？哎，他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？约瑟年轻时候做梦，请问他做梦的时候大概几岁？好，因为17岁被卖嘛，是大概17岁的时候，17岁他就进做梦了。那今天呢，他解梦，毫不吃力，他就说，解梦不是出于神吗？把梦告诉我吧。他不知道梦什么，但一解释他就解了，解得好不好？精彩啊，从来不知道解梦可以这么，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解你的梦的？解完以后就瞎说。梦还能解啊？不就是梦吗？但是他说梦是可以，你的梦是这样解，你的梦是你所做的梦是这样解，你所做的梦是这样解。请问约瑟在解梦的时候，他是清清楚楚还是大概可能或许是？ 清清楚楚。 因为他很清楚一件事情，解梦是什么？出于神。梦是出于神。好了，但是酒正却忘记约瑟，约瑟心中有没有不舒服？一等了多久？两年之后事情转机，哎呦，法老做梦，法老做的梦也是非常奇妙的。那么法老醒了之后，不料是个梦，法老醒了不料是个梦，这是在第七节的地方。有没有这个经验？梦到最后不知道是真是假，不知道人是在梦里还是梦在人里。法老就这个感觉，不料是个梦，哇，还不是真的。那天早上法老的反应是什么？心里不安。做完梦以后有感觉的，有感觉的，他的感觉是什么？不安。然后就请了所有的人来解释，没有人能够给法老原解。这个解梦的故事到后来以后继续有发生啊，在圣经里面有继续记载，所以是很有趣的事情。请问做梦这件事情有没有可能是出于神？我现在再问一次，如果你做梦有没有可能是出于神？ 有 可能。有人说绝对，绝对有可能。那再请问你，如果神用梦跟你讲话，你怎么办？不需要回答，想一想就好。好了，继续下去，法老就把他找出来。那约瑟的反应，请问约瑟的反应，注意看哈，我们现在看的是41章的这部分。你觉得约瑟反应，约瑟在法老面前什么样的反应？如果是你，如果是我，我在法老面前，我才刚从监狱里面出来，到了法老面前，我的讲话会怎么讲法？我的想法会怎么想法？在法老的面前，如果讲的再绝一点吧，今天突然下午你收到特别通知，明天一大早飞机专机把你带到白宫去跟奥巴马讲话，请问你什么感觉？有没有感觉？ 有。 什么感觉？ 紧张小心。 我请问你，你从约瑟的反应看出来任何的紧张吗？ 没有 哈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思考的啊？因为人就是人，突然一个这么大的转，但约瑟说什么我们就看 约瑟回答法老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没有人能解，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，你听了梦就能解。 约瑟立刻回答说什么？他就说了，这不在乎我，因为他清清楚楚知道解梦是什么，出于神。好，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，法老就讲完故事。这个故事前面已经写过一次了，再仔细的再写一次，什么意思？圣经很奇妙的哈，圣经有些地方解得很快很快，创世纪到第一章到这个亚伯拉罕事情，一写了是这么长的一段时间，才用11个 chapter， 但这里呢这么仔细的地方写重复了两次。圣经常做这个事情，我们等下如果有时间，我该再看一个精彩的这个故事，帮助我们了解一下读圣经的一些享受的方法哈，享受圣经。好了，约瑟马上就解释了，法老的梦乃是一个，哒哒哒讲完了，然后他就给他立刻就给他建议，立刻建议，他说神是做什么事情？神将所要做的事显明给法老了。好，神把要发生的事情告诉你，神把要发生的事情告诉你，然后他立刻就给他一个建议，什么建议？他就说，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，然后将丰粮预备好，以后将来就行。五分之一，五分之一是多少？20%。大家知不知道在世界上哈，在世界上，地主跟那个佃农比例是多少？如果这块地是我的，我请人家耕种，我拿多少，他拿多少，知不知道？啊？大家都不是地主，所以不知道这个事情的。中国的历史里面，地主拿的很多的，佃农拿的很少的，所以一辈子辛苦。后来民国的时候开始第一次做叫二五减租，听说过没有？没听过哈？二五减租是多少？第二五减租说规定地主拿上限40%，叫二五，那佃农可以拿60%，规定的也执行了，有一段好变化。共产党来了之后就改了，地主立刻充公，政府来管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地主确实拿了很多的利益，所以佃农很可怜的啊。那到了台湾之后就改成二五减租，改成375减租，这是8%。这个地主最多拿37.5%，那请问圣经说地主拿多少？还没看懂这一句话，再讲一次。根据约瑟讲，地主拿多少？20%。谁客气？这是最客气的地主，了解吗？还不懂啊？没关系，那就回去再想想，反正有录音，你们再去听吧。好，所以圣经有一个很奇妙原则，我们可能都不注意，但是圣经有原则的哈。这样子呢，老百姓、地主呢，还是一样富有，佃农不会穷啊。大家都有钱了，这个社会会进步啊！这是我自己感受，对不起，后面就是我的感受，不是圣经讲的。但是我说圣经是讲20%，这是约瑟出来的主意。好了，下面故事就非常好，但是看37节，法老跟什么呀，都有个反应，说什么？棒，真好，妙，一听就是什么高明高级。立刻法老决定，其实这个时候如果法老不找约瑟，因为他答案都给他了，对不对？他不给约瑟也没办法，但是法老做个决定，做什么决定？注意看，法老说像这样的人什么样？ 神的名在他里面。 所以法老看见的是什么？神的灵在他身上。所以耶和华同在是好还是不好？ 好， 很好的。但是我上次在说，有一次我分享的时候就问了大家，中国人传统里面的神，这个神是不是跟你在一起的？没有，中国人传统的观念是什么？哎，神要留在殿里面的哈，不能跟你回家，不得了，闹鬼了。只有圣经讲，我们这个神是要跟人同在。而且这是大事。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？神与人与神同在，神与人同在，这是马太福音开始讲的。 好，这件事情要验证神作为要发生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回去聚会回去，愿神的什么恩惠怜悯慈爱一切怎么样跟你一起走，你要不要？ 要 啊。所以我们信的神不一样。那你说信的神会搞不清这个神是不是圣经里面的原则？不是的哈，圣经里原则是像约瑟一样清清楚楚的，这是出于神的，就是没有什么解释的哈。就这样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好了，约瑟看到埃及王的时候是30岁，那么之后就7个丰收年，丰收年之后就开始了荒灾，第8年进入荒灾，第8年一进入荒灾的时候，这个谁都不知道会发生，谁居然发生了，这个故事越来越到高潮。那个丰收还不是高潮，什么是高潮？居然有人来了，谁来了？他的弟兄们来了。这时候圣经出了几个文字，这个字呢，一个那个字，两个字，大家会不会念这两个字？啊，我现在听到一点，对不起，也讲得非常好。啊，哎，嫡良，哇，这是高明的不得了。我根本不知道这两个字去哪里找，还是有一个有学问的人教了我以后才，哦，还有这个字，还要去辞海里面找得到。一个叫嫡良，嫡良呢就是去拿，跳梁是卖出去，一个入一个出，这个字的左边一个是入一个是出，入是进来，出是出去，出去是跳，进来是敌，好，敌人的敌，敌粮啊，你们去拿，好，去买粮食，好了，我们现在不用这个字的。好，那个跳梁的时候呢，谁在管？约瑟亲自管，所以他哥哥一来就行了。注意看，哥哥怎么样？这个很有意思，人都认识约瑟，你要从这里看哈。约瑟的哥哥们来，脸伏于地，向他下拜，什么意思？哎，谢谢，梦实现了，梦实现了，他们先拜，有没有？为什么？你不要讲了，他们心里是清楚的，不拜不行。为什么？要命了，没得吃。这时候拜他不是因为权柄，是屈服的意思，不得了。你看约瑟的反应，约瑟看见他哥哥们就认得他们，然后呢却装作僧人。好，哇，约瑟也沉得住气，向他们说些什么严厉话，就问他们从哪里来，从迦南地，哒哒哒，你们是奸细来窥探这地是？哦，不是了，不是了。哎呦，这一段真精彩！如果这演成戏啊，真是精彩的不得了。好，不行不行，你们必定是窥探这地。哎呦，他们不是了，本来有12个，哒哒哒哒哒，就把家里故事全部讲一讲。哎，越讲那越是就还是奸细。你看，我说你们奸细没错，就拖着要小儿子的事情。好，简单来讲。不就是送他们回去了？送他们回去之后呢，他们27节的时候，42章27节的时候，他们的反应什么？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打开口袋要拿料喂驴，才看见自己的银子仍然在口袋里。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他们的反应是什么？28节，他们反应是什么？哎，提心吊胆，谢谢。圣经有讲他们的心情反应，他们一看到银子什么？不是开心，是什么？提心吊胆。下面就说什么？哎呦，在做什么事啊？请问你提心吊胆后面是什么？他的心跳加速还降低？啊？拿了银子还害怕的？你有没有发生过这个经验？拿了钱还害怕的？没有哈，不然的话你可以体会他的心情。银子在手上，心里就害怕了。他们经历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，他们一点都不开心，反而是提心吊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要了解他们的心情，就能够了解他们在经历什么样的磨难。哈，继续下去，继续后面就讲到说，他回到家里去，然后呢，要把这个边疆米带来，然后边疆米带来，然后约雅各说什么？雅各只说了一句话。No way， 他说我的儿子不可以你们一起下，不可以跟你们一起下去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为什么？他哥哥死了，这是在三十八节。 只剩下他，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，那又怎么样？我就死定了，我悲悲惨惨死了。这个巴巴雅克说不行，不能让他走，你们要带他去不行。但结果呢，有没有发生？还是发生了。因为什么？全地的饥荒他们也受影响，他们没有粮食。所以呢，他爸爸最后就说了，这是43章开始，他们的粮食吃尽了。他说哎呀，你再去给我拿点食物吧。犹大就讲话了，他说那个人讲了，如果便雅悯不去，没有用的，不行，不给。以色列说你们这样害我呢。第六节，啊，你为什么这样害我？告诉他我们还有兄弟，干嘛讲了？他说我怎么知道啊？他就这样问，然后就说这个事情。好了，他然后去看，他最后讲一句话：哎呀，我们如果没有耽搁啊，现在第二次都回来，请问他们去一次回来是要多久？要不要时间啊？啊，不像我这边买 supermarket 东西太方便了，都不知道时间的问题。他们一路行程下去，一路走回来，都是一个很大的事情。今天是逼得不得了了，只好去。去了，以色列就讲了：你们要必须如此行，你们就当这样行，然后把一些东西全部取去。请问，这是雅各的心情哈？记不记得雅各从那个巴兰那边回来的时候，他对他哥哥是怎么样？以扫可能会杀他嘛，他知道也是带了400人迎接他，是军队来迎接他，他也一样，派了一大堆的礼物在他前面，一对一对一对全部分开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最后离在最前面是他最心爱的太太，然后他自己在殿后，省得怎么出了事情说还有跑，还有可能哈、好了，基本上就，但是雅各在这个时候就跟他预备预备。第14节，但愿全能神使你们在面前的蒙恩。好了，这故事再发展下去，因为时间也多不多了哈，我继续讲。去了之后呢，他好好吃他们一顿饭，但是雅各一看到便雅悯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雅各看到便雅悯的时候，约瑟，约瑟看到便雅悯的第一次反应是什么？哭了。为什么？他跟弟弟分开多少年？分开多少年？可以计算的哈。他到了做宰相是30岁，17岁被卖，已经13年了。然后经过7年的荒年，多少年？20年。第八年都还没见到，因为第八年第一年，第二年的时候他们才来，啊，所以整整成了多少年？21年，差不多21年，有没有道理？啊，21年没见。好，他看弟弟的时候还小，现在弟弟21年了，大学毕业了，什么感觉？啊，圣经说他就哭了一场啊。好，继续下去，然后就用一个杯子把他出去，哇，出去。然后抓了杯子又抓回来，哇，抓回来以后要把他当奴隶，当奴隶是要把便雅悯当奴隶，说在谁身上收到谁就是我的奴才。这时候有一个人讲话，兄弟里面讲话，这个人是谁？谁替便雅悯讲话？要看圣经哈，要看那个替他讲话的人很重要，是 key person 啊。有人讲了，犹大，谢谢，犹大替便雅悯讲话，说不行不行不行，我们既然要做，我们通通是。另外呢，我顶。犹大说：“我来顶。”啊，犹大说：“我顶。”好了，犹大替便雅悯求情之后呢，他说：“二十节，他怎么说的？他说他父亲疼爱他。好。”他就说不能的啦，因为雅各爱他，然后他就要顶他，但是没有用。他说我爸爸的，我父亲的命跟这个童子的命，30节，什么呀？相连。31节，如果没有这个童子，爸爸怎么样？必死。 你要了解雅各爱这个孩子爱到什么程度，其他死都没关系，了解吧？还不了解，慢慢了解。你的孩子有没有哪一个你活不下去的？你要了解这个心情哈，你要了解这个心。圣经对这个描得很清楚，所以雅各这件事情，所以他替雅各这个犹大要替便雅悯来顶。然后这时候最后呢，约瑟就开始兄弟兄相认。在相认之前的时候，圣经说怎么样？他先做一件事情。第一节45章第1节，他要哭之前他做什么事情？人都要离开我出去。好，先把这个场地清，场地清完之后呢，第2节他就怎么样？放声大哭。前面哭了两场，现在再大大哭一场。这就是约瑟。约瑟一个什么样的人？性情中人。我再问弟兄姐妹，今天父亲节，你一辈子哭过多少次啊？他这个哭不是被虐待的哭，是感情里面的哭。好，他说他开始认自己。第5节，45章第5节，他第4节说：“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，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。”被卖这件事情有没有否认？没有否认。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。他下面讲一句话，好，这是什么？神差我在你们这里为要保全生命。约瑟讲了，约瑟明白了。请问他的弟兄明白不明白？明白不明白？啊，不明白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看到最后知道，当雅各死了之后，他的弟兄再一次来到约瑟面前，求约瑟原谅他们。那是一次真正的要求原谅。他说：“你以前没杀我，是因为爸爸在；现在呢，爸爸走了，我们的命都在你手里。”跟他求情。请问你，雅各进埃及的时候几岁？圣经有写。大家不用记，但你有没有看到过？130岁。雅各死的时候几岁？147，谢谢。所以这17年当中，他们进入埃及17年当中，哥哥心放下没有？ 没有。 没有哈。17年之后爸爸死了，他们一样在担心。现在雅各说了，是神把我是不要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为了保全性命。他们听明白了没有？心安了没有？没有的。因为再过了17、18年之后，他们同样在问一个问题，因为是爸爸在，你没杀我们，今天爸爸走了，饶了我们。好，但是约瑟在最后还是跟他们讲和气的话。所以圣经看到很多细节的东西，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呢，就觉得说其实很多地方非常的细腻哈。雅各也许多的反应都是看到他里面的心情。我们看看45节，当雅各第一次听到说约瑟没有死，他的反应是什么？看看他的反应在45章的第26节。他们跟他的孩子却为了便雅悯没有回来，跟他讲说约瑟还在，并且做埃及全地的宰相。全地的宰相。雅各心里怎么样？冰凉。什么叫冰凉？你要体会什么是冰凉，不然你就不知道什么是冰凉。冰凉是什么意思？你的心有没有冰凉过？如果你没有感觉过冰凉，你还不知道雅各的感觉。雅各是冰凉，雅各里面都凉掉了，那是不得了的 shock。 那雅各为什么这样冰凉？因为他不相信孩子讲的话啊。一直到什么呀？一直到看见约瑟打发来的车辆，哎呦，心里才什么苏醒过来。这是很有趣的心情啊。他一直到看了那些车才哦，还真的呢，没有看到不真之前车嘛，心里冰凉冰凉。太棒了。继续看，他说既然如此， 趁我未死以前要见他一面，他就去了。很精彩的故事。他去的时候，神跟他做梦，神怎么跟他见面的？夜间，神在什么？异象。请问异象跟梦一样不一样？不一样。有没有人知道异象是什么？ 啊，梦是不清醒的，异象是清醒的。 好，谢谢。异象的时候你清醒的，但是出来了。神在他清醒的时候跟他说：“雅各，雅各，叫他。”雅各说什么？我在这里，醒着的哈，我在这边。神在异象里面跟他说：“好，我是神，就是你父亲的神。”下面一句话，你去怎么样？不要怕。请问你，他怕不怕？怕的啊。神跟他讲：“不要怕。”下面讲：“我要和你同下去。”然后讲：“必定带你上来。”这个是雅各第一次离开以色列迦南地的时候跟神要求的，说你把我平平安安带去，平平安安带来，我就把你当是我的神。他们又不把他不当神，他说我的神。现在呢，神就说我就要把他带去再来，这是讲埃及的事情。好，继续下去就讲了所有的故事，他许多的孩子的事情，继续下去，雅各跟家属在埃及的事情，圣经就开始简单的讲，他们怎么样去跟法老见面，怎么样就住到了兰塞地这一块特别的地。然后他说，那法老问过这位这个，他问他，法老问这个雅各，就说你身边的日子多少呢？几岁？啊，我们也常问几岁啊，赚多少钱啊，住哪里啊？几个孩子啊？雅各就讲说怎么样？他我聚集在世界上什么？130年，所以他见到法老是130岁。他下面讲一句话：我一生的日子怎么样？又少又苦，又少又苦。哎，请问雅各的生活丰富不丰富？很丰富啊！但是他说了一句很有趣的事。又少又苦，也许我们写自己的事情也会有一些特别的感受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下去。下面一段讲到饥荒的事情，继续发展，继续发展。因为雅各到的时候是第二年，所以继续在发展了5年多6年的时间。5年多6年的时间，埃及的全地全部变成法老的，除了他们的祭司之外。那么这是谁的作为？就是约瑟。约瑟不用吹灰之力就把全地全部放到一个人的手下，而且人家还来求他的，求他。他说，然后土地也不致荒废。好了，埃及就替法老买了所有的。所以好，就这样子，我们继续再看下去。最后雅各要死了。雅各死之前呢，先是对约瑟的两个孩子做了祝福，之后呢，他就写了一个祝福，这个祝福是全每一个孩子。稍微看一下，我们就必须结束，时间到了啊。他讲到流便第一个孩子，流便是怎么样？他说你是我的长子，力量最强壮生的，但是你有一个问题，放纵情欲。好。第二个、第三个是西缅跟利未，第四个孩子是犹大。好，在圣经里面对长子的观念非常注重的。为什么耶稣基督是出在犹大，但是不是出在流便？为什么？好像无形当中，流便失掉长子的分位。西缅也失掉了，因为他杀了人，为了妹妹的事情办。利未也是，但是神选了利未做祭司，再下来就排到犹大。犹大的成为整个家族中心，然后耶稣基督就处于犹大的支派。 好，就是稍微这么提一下。那么犹大说是个小狮子，狮子这个词在圣经里面用的时候比喻谁？狮子是比喻君王的哈，也用来比喻耶稣基督，在启示录里面有提到基督是狮子。好，那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，因为这个大家愿意看啊，都可以慢慢看。这是雅各对他的祝福，后来呢摩西有对十二支派的祝福，看看这些祝福都有含义的，虽然我们不是很清楚什么，但一看到事情发现的时候，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圣经呢，神就用了很多的方法在以前写的，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指着圣经上讲，他自己就讲给门徒听，门徒心里才恍然大悟。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继续做这个事情。好，第五十章我们就讲到约瑟，先是雅各死了，最后讲到约瑟死了。那约瑟死了，我们就进入很简单的，就是要进入埃及，出埃及期哈。那鼓励大家回去看看出埃及期，一方面呢是用故事的角度看完，然后用细节的角度看人，看人。我们今天时间因为不多，我们刚才稍微看了一下约瑟，我可以跟大家再讲一个，简单讲一个利百加的故事好了。利百加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？圣经里面有简单的描述，以撒要娶老婆，他大概37岁的时候妈妈过去了，40岁的时候娶到老婆。这个老婆怎么娶的？是因为亚伯拉罕就是个老仆人，在他大腿下面搭了摸了大腿就起誓，他就回去家乡就找那个女人，找居然就碰到了利百加。他找的时间，他先祷告，心中祷告说，神啊，给我一条亨通顺利的路。结果祷告还没有结束，圣经明显祷告还没有结束，就一个女人跑出来了。他说，如果这个女人给我喝水，然后又给我的骆驼喝水，那么我就相信是你所给我预备的女人。结果呢，出来这个利百加，他祷告都还没结束，这个女人出来了，真的就给他喝了水，又给骆驼喝了水。请问有几匹骆驼？有人看过大家记得吗？有没有记得？不记得。十匹骆驼好了，十匹骆驼。请问骆驼喝水喝多少？一匹骆驼喝多少水啊？不知道，大概是30 gallon 到50个 gallon 啊。十匹骆驼他说打水给他喝饱，请问这个女人是什么样的女人？了解吗？这个女人主动说，我把你骆驼全部喂饱，全部喝饱，哎，十匹骆驼300 gallon 到500 gallon 的水，哎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直打，不是的，拿两杯水的意思，懂意思吗？所以这个女人是什么样的女人？而且主动是跑过来的，什么样的个性？可能是 O 型的。好，我们就这样子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呢其实讲了很多很多故事。最后思考问题不太容易回答，也许就几分钟，对不起，时间已经到了，我把这个事情很简单的讲一讲。神启示亚伯拉罕不一样的，神启示以扫不一样的，神带领雅各不一样的，神带领约瑟是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如果一样哪里一样？不容易回答哈，去思考一下，看圣经，多看看，多看看，这个值得思考的，值得回想，值得想的。第二，神今天还有没有跟你跟人发生经历？有。跟你什么关系？跟我什么关系？如果神跟你的关系不是这个程度，你怎么能说神是又真又活的神？你怎么说啊？是不是？那神怎么带领你？过去他们带，今天有没有带？我先问一个基本问题，神带这四个人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约瑟，四个人带领的方法一样不一样？ 不一样。 不一样啊？确定？那请问你，神带你的方向跟带我的方法一样不一样？ 不一样。 同意吗？所以你必须有亲身的经历才比较合适一点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 对。 好，那么下面就问了，那跟你什么关系？好，我们现在时间把交还给大家讨论一下，我再做结束。 有一个问题要 请说。 约瑟的妻 约瑟妻子，第一个妻子就是那个他的那个谁啊，法老的一个祭司的女儿送给他做妻子。 他的两个小孩就从那个。 对，从法老女儿祭司的女儿生的。对，便雅悯跟那个不是那个叫什么，哎呀糟糕。对对对，谢谢以法莲跟那个什么。好，还有没有什么没有问题哈，来。 好 好，我们就祷告。我们还做简单祷告。天上父神，感谢你。你这接着创世纪让我们看到你是又真又活的神。你过去活在他们的心中，今天你活在我们里面。弟兄姐妹来这里寻求，单单想认识你。愿你施恩怜悯，让弟兄姐妹也带着你的同在，不论我们脚步在哪里，你眷顾保守。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，祝我们一生寻求你的道路，愿我们认识你多而越多，越来越深。奉耶稣基督名祈求，阿们。